听众朋友，以上大家欣赏到的是著名钢琴家瓦萨里演奏的肖邦24首前奏曲和4首夜曲。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。